第二十二课，我不能去。一句子。 149，我买了两张票。 150，真不巧，我不能去。 151，今天你不能去，那就以后再说吧。 152，我很想去，可是我有个约会。 153，你是跟女朋友约会吗？ 154，有个同学来看我，我要等他。 155，我们好几年没见面了。 156，这星期我没空。二，绘画。一， 我买了两张票，请你看京剧。 是吗？什么时候的？ 今天晚上7:00的。 哎呀，真不巧，我不能去，明天就考试了，晚上要复习。 那就以后再说吧。 二， 明天下午我们去看电影，你能去吗？ 我很想去，可是明天我有个约会。 怎么，是跟女朋友约会吗？ 不是，有个同学来看我，我要等他。 他也在北京学习吗？ 不，他刚从法国来，我们好几年没见面了。 你应该陪他玩玩。 这星期我没空，下星期我们再一起看电影吧。三，替换与扩展。替换。一，我买了两张票。 二，我们好几年没见面了。 三，你应该陪他玩玩。扩展。 一，我正要去找你，你就来了，太巧了。 二，那个姑娘真漂亮，她是谁？ 她是那个高个子的女朋友。 四，生词。巧。再说。可是。约会。女朋友。同学。好几。见面。空。复习。刚。陪。句子。风。会。正。姑娘。漂亮。高。个子。六，练习。七，语音练习。一，常用音节练习。 竹子，主人，注意。来过，后来，出来。 二，朗读绘画。 您喝啤酒吗？ 喝，来一杯吧。 喝不喝葡萄酒？ 不喝了。 这是中国有名的酒，喝一点吧。 好，少喝一点。 来，干杯。